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39集。 青龙岛是个标准的海外仙山，清净避世，往来的都是修士，有峨冠博带的，有道袍飘渺的，一年四季花团锦簇。从海上看，岛上还有一层轻薄的雾霭时常萦绕，像个飘在水面上的大桃源。青龙岛岛主位列四圣之一，常年闭关，不怎么露面，好像也不怎么管事，但他却特意出来见了颜征明，并且态度十分和颜悦色，就像面对的是自家晚辈。许是知道他心烦意乱，岛主并没有拉着他多说话，安排他们一行住下之后，岛主大方地表示，青龙岛上一切资源都能供他们使用，直到找着失踪的木春真人和两个生死不明的师弟师妹。对此，修士们当然不能像乡村野夫一样明目张胆地嚼舌根，他们嚼得温文尔雅，并且暗潮汹涌。想想确实也是这么个道理，无数人巴结都巴结不到的青龙岛岛主，十年一次的仙事他都懒得露面，这些来历不明的小崽子何德何能受到他老人家青睐呢？何况这些小崽子们修为低微就不说了，只知道张扬摆阔，到了青龙岛竟还不肯收敛，实在让人看不上。这些暗潮汹涌，颜征明都不知道，他实在没空去关心。岛主要了程潜于水坑的生辰八字，派了无数修士前去搜寻，足足三天没有一点消息。颜征明都不知道这三天是怎么过来的，直到第四天清晨，小月儿轻手轻脚地推开门，手里提着那一套皇帝女儿见了都要咂舌的梳头工具，准备将香点着叫他家少爷起床。结果一探头，才发现少爷已经不在屋里了。小月儿吓了一跳，以为自己起晚了，做好了挨一顿脸色的准备。他凄凄哀哀地走进去，却发现道童已经整理好了床铺，而屋主人不知所踪。 少爷呢？ 听说是有了掌门他们的消息，昨天后半夜起来连夜就走了。 小月儿呆了呆，严家除了宠出了严征明这个败家子以外，门风其实还算正，不苛待下人。她是严家的家生子，又是个小姑娘，几乎是被当成半个小姐养大的，平日里在扶摇山上只负责给少爷梳头，其他什么的都不用管，就连海上两个魔头大战的时候，他也稳稳当当地待在船舱里，没见上一点海水，外面风吹浪打从来也吹打不到他的头上。这还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周围的人心惶惶。小月儿抱着怀里的檀木匣子迷茫地问， 那没说什么时候回来。 道童回头看了这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一眼，不由自主地放柔了声音， 没说，还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呢。我跟你说，别告诉别人，昨天晚上我听到咱们家少爷和二师叔说话，听那意思，要是有个万一，我们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了扶摇山。要真是那样，你可得记着，这岛上都是真人，不论脾性好坏，都是能呼风唤雨的能人，捏死咱们就像捏死蚂蚁一样。你们几个姑娘千万不要乱跑，也不要随便得罪人家，听到没有？ 岛主似乎与扶摇派渊源颇深，其实已经想到失踪的木春真人他们也许会在忘忧谷附近出没，因此早派了人在那儿等着。但是出于某种原因，这些修士们全都没敢进山谷搜索，足足等了三天才等出了城前和水坑。 程潜当时的模样可谓是要多凄惨有多凄惨，连守株待兔的修士们都没想到木春真人竟然不在，他一个大孩子领着一个小孩子自己走出来的。山谷中野兽小妖随处可见，这样都能活着出来，指不定是托了谁的在天之灵呢。只是他们想象中这应该会饱受惊吓的少年，并没有预料中的那么好打交道。傍晚，程潜接过一个女修士从附近村民那儿要来的一碗菜粥，道了谢，自己先尝了一口，这才将水坑带到一边，挖了一勺放在他的嘴边。水坑跟着他着实受了几天罪，成了个小恶鬼，立刻张大嘴要吃，程潜却蓦地将手一缩，让他咬了个空。水坑一脸泫然欲泣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他。 记得我说过什么吗？记得我就给你吃。 水坑连忙点头，同时十分没节操地合上两只小胖手，点头哈腰地做作揖状，这才得到了他这些天以来的第一口粮食。乍一看，此情此景仿佛是淘气的小师兄欺负师妹，拿他逗着玩，非要作揖才给吃的。其实作揖那部分完全是水坑饭桶本能作祟自行发挥的，一遇上这群陌生人，程潜就第一时间嘱咐好了水坑， 从现在开始不许在任何人面前露出翅膀，否则就不给你饭吃，知道了吗？ 旁边的女修大概觉得这小姑娘白白胖胖颇为逗趣，便在一边闲聊似的问， 贵派怎么收了一个这么小的弟子啊？ 程潜面不改色地冲她笑了一下， 是有一回我一个师弟贪玩偷跑下山赶集路上捡到的，这几年年景可能不太好，想必是山下村里谁家养不起，师弟瞧他怪可怜的就给捡回来了。前辈你想，我们修行中人十年二十年如弹指一挥，却足够他从牙牙学语长成个大姑娘了呢。年纪小一点不妨碍什么的，很快就长大了。 女修忍不住逗他， 你自己都还没过完一个弹指一挥呢，说话像个大人一样。要我说啊，你还是先跟我们回去疗伤吧。啊，你师兄们就算昼夜兼程的坐飞机过来，也少不得要一两天呢。 程潜一边把水坑嘴角露出来的粥擦干净，一边回答， 我一个人是没什么，但总不好带着小师妹给各位前辈添麻烦吧，还是等一等师兄们吧，现在师父不在，我要听师兄的，我也没有什么主意，不敢一个人擅作主张。 完全没看出这小子哪里没有主意。 也许是因为年纪小，程潜其实并不怎么善于和人打交道，他很少主动说什么，也不会刻意的和别人攀交情，有理的有点乖巧，什么都好，除了油盐不进。他一身的伤，有猛兽抓咬的，有各种跌打损伤的，胳膊上缠着的布条更是已经被干涸的血迹给粘在手上了。按理说从忘忧谷里出来，不死也得少层皮，何况他还带着个牙牙学语的小丫头，早应该到了强弩之末。可偏偏这程潜表现得若无其事，宁可在忘忧谷边上风餐露宿，也不肯跟着他们走。关于谷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更是嘴严得很，怎么问都兜不出他只言片语。等到月上了柳梢时，得到消息的严征敏感来了。他是一个人来的，没带李云和韩渊，连道童都没跟着。神雕拉的车落地还没停稳，严征明已经掀开车帘跳了下来，连日来担惊受怕，严征明酝酿好了一肚子邪火。可他一看清程潜那一身血迹的狼狈样子，预备好的火先惊飞了一半，再一找没看见师傅，顿时另外一半也烟消云散了。严征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，先匆忙地接住扑进他怀里的水坑，又一把拉起程潜，连声问道， 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弄成这样？这些日子你们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师父呢？他怎么把你们俩独自丢在这里？ 程前不回答，只是怔怔地看着他。严征明心里一阵乱跳，七上八下。 小贤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程前没吱声，目光从严征明的脸上划过，在周围那些陌生的修士身上扫了一圈。青龙岛的修士们毕竟大家出身，一看就知道人家师兄弟之间有话要说，便自觉地退开了。程前这才轻轻地吐出一口气，用眉上的那只手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小小的印章，递给严征明，声音机不可闻：“ 这是掌门印，大师兄，师父让我带给你。” 严征明先是愣了半晌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他猛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脸上的血色骤然退了个干干净净。他看着程前那只沾满了血迹与灰尘的手心上拖着的印章，简直仿佛看见了什么洪水猛兽，一时间他的眼神近乎是恐惧的。程前后面的话堵死了他最后一点退却的余地：“ 师父死了，他说以后扶摇派的掌门就是你了。” 不， 严征明本能地摇摇头，慌乱地推开程前，语无伦次道：“ 不，你把这个拿走，不要给我。胡说八道什么？师父怎么会死？ 是我看着他魂飞魄散的， 不可能。” 严征明瞪大了眼睛，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一味地否认：“ 不可能，不可能。” 这一回程前没有作答，他保持着递出掌门印的动作，深深地看着严征明，脸上的悲意浓重的仿佛永远不该出现在一个少年人身上。“ 是真的，师兄，是真。” 话音未尽，程前的头忽然无力地往旁边一垂，整个人毫无预兆地倒下去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